things, did things that we didn't mean. Then we fall back into the same patterns, same routine. But your temper's just as bad as mine is. You're the same as me. When it comes to love, you're just as blinded. Baby, please come back. It wasn't you. Baby, it was me. Maybe our relationship isn't as crazy as it seems. Maybe that's what happens when a tornado meets a volcano. All I know is I love you too much to walk away. Though, come inside. Pick up your bags off the sidewalk. Don't you hear sincerity in my voice when I talk? I'ma tie to the bed and set this house on fire. I'm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watch me burn. Well,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ike the way it hurts.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hear me cry. Well,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MyFM 100.5 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嘿、hey, ，我是 Sherry、啊，今天是12月20号，星期二哈。 哟、都到星期二了啊、哦！ 对，很快很快、啊。 哦，你知不知道、最近呢有一只猫非常的火？ 这个我真不知道呢。 就是有一只猫哈，它特别喜欢坐公交车。 哦。 于是呢，在没有别人陪伴的情况下，没有主人的情况下，它还是要坐公交车。它每天呢，大概都要独自乘坐3到4次、某一路公交车，就这样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看人来人往是吧？ 就喜欢那种感觉 哦。一般我看见到猫对我的感觉都是一种比较懒嘛，比较喜欢睡觉啊， 而且猫还很傲娇啊， 高冷的感觉哈、 对， 但是连这只猫都这样开始起床去坐车了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起床了呢？ 是呢，所以说、赶紧，今天早上音乐快速路在等着你哦，向你招手哟， 没错， 赶紧起床了。然后起床过后呢，在室内啊， 室内， 在室内和我们一起做这个动作。 什么？ 深呼吸。 OK， 有请羽泉。 考虑太多问题，像一只奔跑着

笑容，幸福的匆忙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山明和水秀不必你有看透，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这一刻怎么回头。 闹钟还没响，很多人还没起床，而你却已经为了梦想奔波在路上。 我们为这样的你精心打造音乐快速路，给正在打拼的你最温暖的力量。 你是否起床了呢？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 Harry， 我是一斌。 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呢，前天最高温度4度，最低温度-1度，然后今天呢，雾霾会比较严重，大家不用多说，出门也看得到啊。 哎，是没错哈。其实我觉得天气预报呢，真的是变化非常快哈。还记得十分钟之前我看的这个天气预报，明天是阴天，那这时候呢，明天就是小雨转阴了啊。 哦。 而且刚刚我也看说东北风3到4级，现在明天呢是东北风微风啊，-2到40度。明天会有小雨，也就预示着呢后天有可能就会变成晴天了。 可是它就是微风，可能就是没有那种3、4级的效果好。 哦，那我们出去吹两下吧。 我们两个可以的吗？ 哎呀，开个玩笑哈。因为最近呢，在国家科学，我国科学家哈，就从壁虎当中呢分离出一种叫抗肿瘤成分。这个成分是特别厉害的，叫手工硫酸多糖。虽然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专家称这一创新发明有望成为控制肝癌生长的新手段。那就厉害了， 这个、很不错啊。 好消息， 谢谢壁虎先生。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那些我们的小动物其实它可能就是默默地在为我们在为我们做的一些事情 啊，也就是说很自然界当中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发觉啊。 对，我们要善待壁虎， 去发掘， 再也不要揪它尾巴了。 小时候你揪过吗？ 我没有，我害怕那种东西。 我揪过，就在那看它尾巴是不是真的会长出来。 所以你真的很不好。 哎， 你知不知道它有抗癌的元素在里面？你不要再揪了。好啦 OK， 所以我们提示大家不要再揪壁虎的尾巴。 不用好奇心啊。 好，赵永新说过的不算。 放纵的贪玩，看着好自然，不需要绕弯，只是想做个了断。天色已渐晚，结束还不晚，就算再泛滥，也是没有人在管。小说的剧情婉转，描述的细节混乱，怎么样去算都不为过的是一种主观判断。人物的性格是人表现的方式，贪婪跌宕有起伏的过程，只是不想让你难堪。说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这眉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这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前奏的情绪舒展，营造的氛围淡然，

才发现，喜欢跟冲动有时难分辨，想要冒险靠近一点，别人的动作比我先， 就站在我的眼前，然后就将你的手牵上时间，你站在我这边，不过也在一瞬间， 拍拍尘土准备要上路，我就是停不住，我们率性跳舞叫壁虎漫步，对那地板有礼貌是我们壁虎一族最基本的态度，就算你穿上二手的牛仔裤，你还是要有那一流的技术，完美演出 Perfect， 不是手脚在忙碌，辛苦就是苦，绝对是错误，我是壁虎等待我自己，你是蝴蝶翩翩飞舞抓不住，又要硬着时候说什么叫壁虎漫步，是我创造独门舞步，是一种爸爸造的壁虎，我是壁虎等待我自己，你是蝴蝶翩翩飞舞抓不住，又要硬着时候说什么叫壁虎漫步，是我创造独门舞步，是一种 壁虎。哦，壁虎，刚才不是说过了不要戳壁虎尾巴吗？看了没有？人家壁虎在前面开始漫步了。 哎， 这里是 MyFM 101.5，我是一斌。 嘿，我是 Harry。 嗯， 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资讯哈。这时候呢，我还是沉浸在上一首歌当中的节奏。 说什么叫壁虎 漫 步？ 确实。确实我们发现啊，说个题外话，以前的歌曲还是听着蛮不错的，到现在听的话节奏感还是很带感的。 说什么呢？ TFBOYS 不好吗？ 好。OK， 那昨天的12月19号啊，对于在 NBA 里面呢，对于马刺队的主场，对于鹈鹕队哈，马刺队也是举办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仪式。其实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呢，邓肯应该是很多男生当中属于那个时代的一个全明星的记忆啊。但这次邓肯呢也是要即将退役了。 哦， 马刺21号球衣也在现场随处可见哈。可见马刺为了邓肯这个退役21号球衣准备的非常的贴心。现场也有很多人粉丝啊向他一起合影啊拍照啊向他致敬。 是，我相信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哦。 Yes。 对。怎样？你也去现场了？ 想哭啊！ 蹦出一个 yes 是哪种套路？ 想哭啊！ 显示了你和他们球队很熟的样子。 感觉我的青春已经就这样也不在了。 早就过去了，艾瑞醒一醒吧。 我还有青春，好不好？ 好吧，好吧。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来欣赏好音乐。这里是 MyFM 101.5。 Like a small boat on the ocean, sending big waves into motion. Like how a single word can make a heart open. I might only have one match, but I can make an explosion. And all those things I didn't say were wrecking balls inside my brain.

对你的要求总是做不够，还是我给你过分的自由，变成我俩现在分手的理由。我不是不温柔，只要你想走，向我挥挥手，请你答应我最后的要求，不要再回头。我不是不温柔，对你的要求总是做不够，还是我给你过分的自由，变成我俩现在分手的理由。我不是不温柔。 来自温兆伦《台北的机场》，但这首 歌，你好，我现在不在家，请留言。 其实他这首歌让我有种错觉啊， 嗯， 差一点就相信了《台北机场》是一个分手的好地方。歌词不是 你可以去试试啊。 那我不敢去。 嗯，我去过台北的机场，会有一种小哀伤的基调在里面。 真有啊？ 真的。 哎呦， 啊，可惜了，我不是和男朋友去的。 哦，那 OK 的。 你是不是想听后面？没有哎。 OK OK。还吃狗粮的人是不是？嗯。 是什么呢？ 咱 听不懂呢。 咱不是一样吗？还在吃狗粮的人吗？ 是吗？天天听吃听众的狗粮。 OK， 也、继续 了。那接下来我们又要吃狗粮了。可是这个狗粮呢，它不是真事儿啊，一定要澄清，不是真事儿。 是吗？ 我 希望它是真事儿啊。 不希望。 OK， 你继续说吧。 但是我们要说的这件事儿呢，就是这个香港乐坛的天后容祖儿和林俊杰的合作的一件事儿哈。 哦。 哎，最近呢，容祖儿推出了一个新专辑，加上精选集，叫《一百个我》。 嗯。 它里面的首播主打呢，《第一百个我》，有请到的是 JJ 林俊杰来和他进行合作的。 嗯。 哦，然后呢 ，JJ 还亲自帮容祖儿配唱啦，两个人呢还是这个自拍，然后会觉得， 哎， 离好近哦。 哦，是吗？你就吃醋了是吧？ 不不不，昨天那个照片就离得很近，就是我在劝自己，他们的关系很好，很好。 真事儿，真事儿， 对， 真事儿。 什么真事儿？就 你刚不是对吗？哎，其实我也发现，就林俊杰好像跟这个第几个一百一百啊，都 对， 都是很有缘，是吧？ 是什么第几个一百天啦、 啊？好 多、啊、什么第一百个我啦？ 哎，真有。其实 因为他会觉得，就自从他参加了人家的一个什么。就婚礼啊，然后人家有个什么一百天啊、纪念啊，于是他就中了这个魔，你知道？ 是吗？刚刚差点就想唱出来了。 不要，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要唱他的歌的话，可能后面就没有我去继续播了。 我们的其他的听众也不会答应的了。 哦，答应吗？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哦。 是， okay。 那其实这个 MV 好像拍的还。 真是很用心，说实话，这个不得不说，因为容祖儿这次为了这首新歌呢，也是特地了结束广州那边的演唱会，准备了六大箱华服， 哇！ 然后在最后一场 MV 最后一场戏当中呢，他需要喝红酒，然后去配合那种微醺当中的一种感觉，哎，不知道多么唯美的画面，我现在能想到，你知道吗？ 好期待， 不错。 好啦，那刚才说过林俊杰一般就是中了一百天的毒，是不是？ 中毒哦。 我们来看一下他到底中毒有多深呢？于是有请林俊杰为我们带来他的第几个一百天。 用着温暖如

once more. I guess I need you, baby. But it's a mercy, you read my dream. I see your face, you're haunting me. I guess I need you, baby. Love is a mission, but I fall without my wings. I feel so small. 是夏天的第一声虫鸣，是晨光刚好普照过的大地，是一切刚刚开始的样子。这里是你醒来的第一声耳语，欢迎来到音乐快速路，我在音乐里等你。 我在音乐里等你，这里是 MyFM 101.5 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哎，我是 Harry。 哎， 我想今天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啊。 什么？ 问一下你从小到大呢，有没有在父母面前哪个瞬间突然觉得自己，哎呀，是不是捡来的呀？ 就是我觉得就爸妈，我不是亲生的意思呗。 对，就不是亲生的那种感觉。 经常有。 经常有啊。比如说嘞。 就有一次啊。就是我的妈妈给我打电话 啊， 一斌啊， 你 是什么星座的？我说，妈，我几号生日你不知道吗？哦，不是七月份吗？那你是什么星座？就是我会觉得十二星座 好 简单， 还好把几月份说对了。 然后他会想了一下，你知道吗？问题是他也想了一下，我知道的 啊。其实你这个还好了，我觉得跟我比起来已经算不错了。 怎样？ 其实我当时呢，就家里面有一次就开始养宠物了。就养宠物之后，之前是父母是反对的。真的很奇怪，就是说之前说给他们要养宠物啊，陪伴啊，会挺有意思的。后来一个劲的反对，直到你把宠物带回家之后，他们开始哇，那是一发不可收拾啊，给宠物呢。买衣服，然后天天就抱着他，跟抱孩子似的，你知道那种感觉。然后后来就已经是孤立我了，就不理我了那种。 你在家里的地位就是一直在下降。 就比如说我妈会做个鸡腿啥的，然后我说，哎，这今天这好吃，她说别动，这个是给贝贝的。你知道 没有你的， 我那个瞬间是什么感觉吗？ 你跟他抢啊。 我是应该站着抢呢，还是趴着跟他抢呢？ 怎样吃到鸡腿就行了。 哎呀， 所以可能经常有一些瞬间，你会觉得被爸妈冷落了，然后特别想说，我是从哪个垃圾桶捡来的？ 是啊，这绝对有的。 会的，你知道当时就是我身边的同事爆了一句特别冷门的话，就是因为当时我的妈妈说十二星座你是哪个星座的时候，我的同事跟他说，阿姨。一斌是你充话费送的吧？ 好多人都这样说哈，不是充话费送的，就是从那个垃圾桶。 对，所以今天我们再来聊这件事儿 啊， 你到底是从哪个垃圾桶捡来的？ 不， 你到底充多少话费送的呀？ 不能这样聊，应该是这样哈，哪个瞬间觉得自己是被捡来的，其实一样了。 是，就还是那个意思， 就不是亲生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今天会发现有好多听众暴露了秘密，我其实就不是亲生的。 怎么了？我骄傲了吗？ 好了，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邀请到了一个很聪明的人。 是什么？ 薛之谦，他呢想要告诉我们，我知道你都知道 啊，超喜欢。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街角有人祝福，巷口有人哭，是不是感情就该有个胜负？你用浓妆来保护，想开口却忍住，我已没了退路。

我设计的每一道菜，每一个手法，无论是烹饪的方法、煎蒸煮炸焖炖焗，我要煮出这个导演需要的情感。 如此强强联手，食神联盟势感十足啊！加上宣传照中背景大排档、路边摊等元素，混搭着动漫风，让影迷已经提前感觉到浓浓的年味了。除了这些角色之外，主演谢霆锋携 Twins、古巨基、李克勤、林峰、陈伟霆、容祖儿献唱了电影主题曲《团圆饭》，并一同出演了 MV， 这架势不比群星演唱会弱呀！看来大年初一这场众星云集的美食贺岁趴是真的不可错过了。娱乐有观点。 想不到所有都尝得到，最好有多少次与陌生人拥抱，未来中猜不到，前路中找得到，还记得那一次手背轻狂呼召，花的美好，鸟的骄傲，要自己感觉才知道，以后天要至少我看到自己的少次与陌生人拥抱，未来中猜不到，前路中找得到，还希望再一次高抱风雨洗澡，花的美好，鸟的骄傲，要自己感觉才知道，以后天高，至少我看到自己的骄傲，要自己感觉才知道，以后天高，至少我感到自己的味道，我的美好，鸟的骄傲，要自己感觉才知道，以后天高，至少我感到自己的 全球潮流资讯，给你最硬的感官体验。 音乐快速路 is coming。 Hello， 早上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Eric， 我是一冰。 哎， 今天我们来聊的事儿就是，你是在哪儿捡的？就是哪些事儿让你觉得哟，我是不是捡来的呀？ 是。 有一天呢，就这个听众说了一件事儿， 嗯， 我会觉得这个事儿完全就在说我。 是吗？ 嗯。原先他跟他的妈妈说，妈妈，我没有钱了，你打点钱给我呗。然后这个妈妈说，行，打给你。然后我当时觉得特感动，哟，这次要钱好顺利哟。 是哦。 然后他的妈妈说，一块钱够不够？然后我就说，我以为我的妈妈开玩笑，说一块钱太多了，花不完。结果我的妈妈说， 那一分钱好了。我就会觉得毛毛呀是亲生的不，我就问他、那我是你垃圾桶里捡来的不，妈妈说不，我是当年在大槐树下捡的你。哎呦， 其实今天早上我看了很多听众，然后我突然就发现，哎，有的可能是咱是在隔壁邻居都一块捡的呀， 对， 在旁边的那个垃圾桶是一块的呀。 你是旁边 的 垃圾桶的不？ 是 不，我是旁边那树根底下的。 哦，都是大槐树底下啊。 我想说，为什么是槐树呢？ 嗯， 不能是枣树、梨树什么的，饿了还有的吃。 可以啊，可能他当时就是无意中想到这个了吧。 哦，我喜欢苹果树。 嗯，没有没有，那 我就成牛顿了。噔，砸中脑袋 是吗？ 你知道牛顿变成傻子概率有多大吗？ 其实概率挺大的。 对，你知道牛顿就是参悟的那个牛顿定律，如果当时那苹果大一点就砸成傻子了、小一点就砸不出定律来了。 当时真的有这样一个猜测，说如果那个苹果再大一点、或者是砸的那个角度再偏一点可能啊， 可能我们现在就没有牛顿的定律了。所以你知道吗？在大槐树下捡的是安全的， 嗯， 他至少不会砸住脑子啊。 那当然，还有听众这样说，他说当时啊，在家里面看电视剧，觉得男主角很帅，很 酷 啊，酷。但是这个听众呢，他当时就和自己的奶奶开玩笑说，哎，我以后啊就要嫁给这样的人。他奶奶呢就看了他一眼，说，不行，你太丑了。当时啊，他就说奶奶今年已经是75岁了、咱不是说好的做彼此的天使吗？ 那奶奶可能、 很潮流哈、 对啊，奶奶可能本来比如说想学他的套路说一下话、没有想到。 哎，我觉得这样会很好，就彼此没有代沟啊。最近网上不是很红的一个，就是台湾有一对老人，他们就、秀恩爱嘛、啊，他的孙女一直在拍照，看了吗那个视频？ 我想起来了、想起来。 说奶奶去哪儿了，然后奶奶去什么打牌，然后那爷爷就说不行，很霸气的说不行，回来。 对、 你还是回来好吗？ 对，所以就还是会觉得有这种事儿、就一家人其实你凭什么来判断呢、有可能不是长相。 嗯， 凭什么判断自己不是捡来的呢？就是这种比较奇葩的这种感觉。 其实一种其乐融融的感觉哈。 对。比如说我比较逗，那我的妈妈宝宝就闭着、也是特别逗、 是吗？ 一家人在一起可能就是聚会的时候都是这样、于是你就这样判断他们绝对是一家人。捡不捡来有时候这件事儿也能看出来， 那就有意思了啊。 我们还在互动当中，留下你的信息和电话号码，我们将为你送上好云演唱会的门票咯、就在1月1号，这样掐指一数马上就到了哦， 快了。 来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遍。 这城市满地的纸屑，风一刮向你的妩媚，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黄灯了，人被赶过街，我累得瘫坐在路边，看着一份爱有头无尾，你有什么感觉？听见的每一首歌曲都有我的悲，眼看见的每个昨天都有你的美。哦，忠孝东路走九遍，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忠孝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得匆忙，有人爱得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

寻常的嘘寒问暖竟然变得如此习惯，当初我对爱情的想象如今全都走了样，等到回头发现再没有可以相爱的力量，我们能用什么去换，就算站在世界的顶端身边没有人想象，如今全都走了样。等到回头发现再没有可以相爱的力量，我们能用什么去换？就算站在世界的顶端，身边没有人。 老司机张宇 我一猜你应该会这样说的， 对，以前就觉得苦情歌、 嗯、 然后现在就觉得老司机张宇为我们带来的走样 的这三个字也是从张宇大哥那边出来的是吧， 哎， 上车上车啊上车啊 我的这个苦情歌王子啊 OK 好了，今天呢我们这个要来聊一个真的是一个帅哥的事儿啊， 也是一个大哥级的人物啊、 哦、 都跟也他，但是他不是老司机， 对， 是不 是老司机 还不知道呢， 只是因为他没有上综艺节目、哦、 对， 也许也是老司机， 有可能也会爆出来哈，那也就甄子丹大哥，因为前两天我们也一直在说他， 你说是老司机吗？ 这为什么一直在说他呢、嗯、因为这次他参加主演的这个侠盗一号星球大战外传真的是相当棒啊， 哦， 在北美上映的当天呢就收入票房是5.5亿港元， 嚯、 哦、啊，那除了当天票房之外呢也是在北美影史上票房的榜位排名第12位，十分厉害啊， 哎呦、嗯、然后呢就是这个电影不是蛮不错的 对 不 对但是在明年的1月份的时候即将又要上演一部他和吴亦凡来进行合作的电影、 哦、 叫反恐暴族重火力重归， 哇，一听这名字好有科技感哈、 啊、对啊 对 什么重火力是不是反恐、哦、还暴族 当时我看了一下那个他们宣传海报片，吴亦凡他装扮也是非常的酷炫， 哇， 科技感十足， 哎呦， 哎， 所以 看来明年还真的是有很多不少可以期待的好片子啊， 对， 嗯，可以去看一下。 我会觉得现在到了年底，就是好片都 会很多， 然后再加上明年又很期待， 对，然后明年又是。特别是过完年的时候有很多好片都会上映的， 不错，生活又有盼头了， 耶、yeah, 哦、oh、耶、yeah. 好啦，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在音乐快速路继续为你送上好音乐，特别提示大家现在路况信息不是很好，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咯， 嗯，没错， 好，那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我也不想这样，来自王菲， 有奥特莱斯，圣诞狂欢等你来嗨， 千人点灯共度唯美时刻， 万人齐聚留下永恒回忆， 5000元大奖从天降， Apple Watch 摇出来， 参与报名请到店详询，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奥特莱斯，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My 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想你的眉目，想。

Places you never knew it could be. So funny in the face of their children. So funny in the love resides. Can't deny the joy it brings when you find a special thing. You're flying without wings. Some find you cheering every morning. Some in their solitary lives. You find it in the words of others. A simple line can make you laugh. Oh, cry. You find it in the deepest friendships, the kind you cherish all your life. You know how much that means. You found that special thing. You're flying without wings. So impossible as they may seem. You've got to fight for every dream. Cause you'll soon know which one you let go would have made you complete. Well, for me it's waking up beside you to watch the sunrise on your face, to know that I can say I love you. In any given time or place, it's little things that only I know. Those are the things that make 欢迎回来 ，OK， 这里是 My Fame 101.5，我是一冰， 哎、hey, ，我是 Eric， 嘿， hey, 今天我们来聊的互动话题是啥？ Oh. 就是哪一刻你觉得自己是捡来的？ 啊，确实，我觉得哪一刻都是觉得是捡来的哈。 哦、oh. ， 啊，就有听众这样说，嗯，他说，小学的时候呢，就去找父母要零花钱，哎、 嗯， 都有这个经历哈。 嗯、 oh. ，那父母呢就给5块钱一天， 嗯， 哎，那时候就好羡慕，自己的同学。姥姥一天能给10块钱，就可以买好多好吃的，还可以请客，然后就怀疑自己是不是亲生的 哦、嗯。然后呢，我们这还有一个听众说，我妈跟我说，我不是槐树下捡来的，也不是垃圾桶边捡来的， 哦、 我是河边捡来的。 哦、 于是当现在很多的人跟我说说，哎，你和你妈妈长得真像啊，我就会说，不，才不是，我是她河边捡来的。 哎。河边捡来的，让我想到 这位听众叫青春易躁动，看来他的青春还挺有意思的啊。 哎，让我想到以前一个动画片，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叫《桃太郎》，看过吗？西瓜桃太郎好像是。 哦，这个就是那个、 啊、就在河边捡来的， 头型是那个西瓜的样子， 西瓜的，但叫桃太郎， 对 对 对 对 对， 从河边捡来的嘛。 可是有一首歌不叫桃太郎吗？ 啊，好像是罗志祥的吧？ 对 啊。 哦，是这样，所以罗志祥也从河边捡来的喽？ 哎呦。 哎呦，惊天塔新闻，小道消息嘞！ 对， 音乐开始录独家爆料哦。 对， 为什么他唱桃太郎？因为他从河边捡来的。 今天这八卦了啊！ 你说那个周扬青啊，就是他的女友，会不会过来找我们算账？不会的啦。 有吗？ 他要是敢来算账，那就证明他是他真的真的真的两个人就要结婚了。真的小道消息报道不行。 真的，我们今天八卦也扒的太狠了哈，把他的身世都已经说出来了，何必呢？ 河边捡的。 哎呦。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就会有很多的事儿，就会证明爸爸妈妈就是一瞬间让我们的心很凉，觉得是不是路边捡的， 拔凉拔凉的。其实还有听众这样说，他我觉得他这个心更加的凉哈。他说在吃饭的时候有一只蚊子一直在桌子上飞来飞去，老妈呢就打了半天没有打死，挥着手就赶走了，一会儿啊一个人就嘿嘿的笑了起来，当时我就问他是怎么了，让他笑眯眯的说，嘿嘿，终于把蚊子赶进你的房间了。 哇，我觉得妈妈更狠的话会说，终于把他赶到你的蚊帐里了，我就放心了。 哇，天， 他再也出不来了，我好开心啊。 你咋不说我终于用手把他抓住然后放在你的胳膊上了呢？ 天哪。阿瑞，我会觉得你这个就是 就思维哈，想 不、我是觉得你很笑话很你知道什么叫黑段子吗？ 黑段子哈，就比较黑一点是吗？腹黑是吗？ 不是，就是那种挑战别人承受能力的级别 啊。 你懂， 刚刚我回忆我想了一下，好像挺狠的哈。 大家都没吃早点吧？像吃了早点的各位听众说声对不起， 我错了。 又让你们咽不下去了。 哎呀，不过还好了， 还好今天咱俩没吃早点，管其他听众吃没吃呢。 不要说实话好不好？ 好啦，我觉得这种雾霾天、你不能讲点高兴的事儿吗？是不是？比如说我们要送好运演唱会的门票了、这件事儿挺高兴的。我希望好运来那天不要下雾。 也是。 要不我们就找不到他了，他也找不到我们。 那天真的是变成慌慌张张，我看不到你。 好啦，那其实好运也有一些歌，就是写的是北京的雾霾。对。真的让他应验了。好，如果你也想要和郝云一起来度过这样的一个很值得纪念的元旦的话，欢迎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 好，抓紧时间互动哦。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上好音乐。那在这时段为你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陈慧琳的我不以为。 通福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京城购车限时特惠，更有 S90 瞩目上市，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2829-3333，2829-3333。 环渤海教育培训中心成立啦！ 12月24、25日上午举办免费公益讲座，语文、英语、绘画、舞蹈、体育等均可体验。 还有圣诞好礼相送，厦门路8号环渤海， 25334477。 全新长轴距一级车及 GLC GLA SUV 现车充足，购车送多重好礼。开发区5大街57号，乌氏宏达奔驰之家，588-2038，588-2038。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说梦里还有泪在流，你说 说伤痛可以不理会，我不以为试图想一步一步的退，心却一转也不敢违背，生怕那分不清的真伪让一切变得似是而非。有多少时间让人慢慢体会梦的真正快乐与伤悲，不知其所以然的错与对，是令人不安又盲目的给。我不以为爱是被游戏的，说梦里还有泪在流，你说伤痛可以不理会，我不以为。我试图想一步一步的退，心却一转也不敢违背，生怕那分不清的真伪却变得似是而非。有多少时间让人慢慢体会梦的真正快乐与伤悲，不知其所以然的错与对，爱总是令人不安又盲目的给。我试图想一步一步不敢违背，生怕那分不清的真伪让一切变得似是而非。有多少时间让人慢慢体会梦的真正快乐与伤悲，不知其所以然的错与对，爱总是令人不安又盲目。 OK, music is coming. 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 Harry， 我是宇冰。 哎，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啊，就是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是捡来的？ 今天都觉得自己被捡来， 好多人都这样觉得啊。 对， 那今天就有位听众这样说，他说：“我爹通知我中午不回家吃饭了。” 哎呀， 那我回他：“哦哦。”哎，其实我们经常这样回父母啊，可能父母问你一个问题， 哦、 然后就回：“哦 哦哦。 ”对，然后呢，他自己爹就这样说：“哼，小子。”就知道哦哦，感觉在和公鸡讲话。哦哦哦 哦哦哦， 歌大。 会有会有 啊，真有这样啊！但是我觉得他的父母会脑洞大开一点， 嗯， 会更加嗨一点， 潮流一点，是不是？ 啊、 哦哦哦， 歌大。其实我们今天就不难发现，说这样的话题啊，很多朋友都在吐槽。其实呢。是另一种方法，就是父母是对我们的不同角度的一种爱啊。 对， 哎， 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当你问"哎，我是哪儿来的"，然后他们说"你是捡来的啊"，这些那些，能真的是捡来的吗？ 啊、 是不是、 啊？ 那你是怎么长这么大的？ 是啊， 会，然后你会觉得好像其实这也是一种开玩笑的方式。 对 对， 因为很多很多时候发现，我们父母他有时候并不是很善于去表达我们内心的对我们的爱。 嗯， 哎，只能以这种开玩笑的方式啊，口吻。去表达去啊，怎么样去爱你？ 哎呦， 哎 对，是这样啊。你是被自己说感动了吗？ 哎、我觉得真的，这时候是不是应该来一个感动一点歌曲？ 好啦，就是提醒大家啊，在这个天气当中呢，也要关心一下父母的健康。 哎，对 对， 像这种天气，一定要发一个暖心一点的 哦好 短信啊，问候一下， 是 不是？ 是，也可以把这首歌送给你的家人、筷子兄弟、父亲。 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微笑着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安康。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 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 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安康。 筷子兄弟的父亲，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斌。 哎，我是 Sherry。说的也很快哈，其实这周马上就要过圣诞节了。如果圣诞节你不知道去哪儿玩的话，可以推荐一个地方，就是12月24号有阿奥特莱斯将会举办千人点灯的一个见证有阿平安夜的活动哈。 所以说呢，如果你想要来感受这浪漫的一刻的话，就一定要记得加入我们喽。 哎，没错。现场呢还可以免费的参加微信摇一摇啊，有机会赢取 Apple Watch 和5000元的大奖。 哎呦，真的不错。 对。 如果你要想在这个圣诞节过得很浪漫、很有意义的话， 对， 就来到我们滨海新区云深道有阿奥特莱斯，详情可以拨打6630-9448。 哎，没错。 好，这带来了这个关于这周六日圣诞节的事儿过后呢，我们还是继续送上好音乐了哈。刚才有一个人就是给我们的音乐快速路附了一首诗， 是吗？ 什么雾霾虽重，但是听着音乐快速路一路向前，瞬间我就会觉得有一种感觉什么呢？就是我们是个这么这个充满正能量的节目吗？ 是的，没错。 我一直以为我们是那种满腹黑， 是吗？但其实说出来的话是感觉很真的， 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很腹黑，其他人听着哎呦，有这两个腹黑的人其实还蛮开心的。 其实他们都能听得出来哈，都是为了大家服务于听众嘛， 都是服务于听众。其实我们讲的那些段子并不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是吧？我们是正常人 啊。对， 我们自己说还都不太信的啊，不管你们怎么理解，反正高兴就好了。 OK， 好， Taylor's Wife Over Song。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车网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车华健，选车网我放心。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圣诞快乐！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庆圣诞，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Hello，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 是八卦新闻，是娱乐头条，是音乐榜单，是潮流资讯。 没错，这里就是你最爱的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 这里的一切你 不能错过。 这里遇见你不容错过，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斌。 嘿、hey, 我是 Sherry、啊，我们开始今天要送票反打电话了哈。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谁如此幸运呢？ 哦， 喂 ，Hello Hello， 早上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斌。 哎，艾瑞你好， 嘿、hey, ， 一斌你好， 嗯，接到这电话感觉怎么样？今天？ 挺惊奇的。 啊，现在在开车吗？ 啊，没有没有，现在在家呢。 啊、 哦，今儿不上班了？ 对，今天不去了。 这不去了，这么任性，艾瑞，我们也不我们走吧，走， 我们不送了， 不上节目了。 为了骗你们，电台不去了， 是吗？那你这可值了。你今天就是虽然没有上班、嗯，但是呢，我们可能会送你好演唱会的门票。但是呢，我首先得证明一下，我想问你，你是不是捡来的？ 应该不是吧？ 不是吗？你不是说你是吗？ 他刚刚说 了，留言的时候你说你经常这样怀疑自己。 他说应该不是吧？ 应该不 是，还 是 有一些怀疑的是吧？ 哦，你知道，就是经常有的时候啊，我最近会和我的家人说，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你就说吧，我是从哪儿捡来的？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我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就是会和他们开这样玩笑，就是当你长大过后，你确定自己确定不是抱来的，你有可能会。再把这个玩笑再开给你的父母，也会挺有意思的。有的时候觉得， 对，小时候我妈就说你从是不是捡下来的？ 哦，现在你回去可以说妈，我是捡来的，对吧？没错吧？好，那 对对对， 其实我们在平时的时候比较建议带着自己的爱人和另外一半去看好云。那今天呢，因为这个互动话题比较特殊，你也可以带领你的家人一起去，好吗？ 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今天非常恭喜你，要送给你的是1月1号好云演唱会门票2张咯。 嗯，好的，谢谢。 好，恭喜你咯。 好，再见。 嗯，再见，谢谢。 恭喜我们这位幸运听众，哎，恭喜他不是抱来的，我们验证了一下，听他说这个说法就是肯定不是抱来的、 没错。那没获奖的朋友没有关系啊，待会儿我们会有彬彬有礼这个互动游戏环节，或者呢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半坡文化传媒来购买演唱会门票、将有机会获取与郝云合影以及出席答谢晚宴的机会啊。 哎呦，真的是一个亲密接触的机会哈、 是的。 如果说你也想要加入我们的话，就赶紧拨打25862688 啊，没错。 来购票呢，同时今天我们刚才不是独家为这个罗志祥猜测了一下他的身世， 淘汰狼是吗？ 因为刚我们刚才说到是西瓜淘汰狼、是从河边捡到的，又因为罗志祥演唱了淘汰狼，于是呢根据科学的判断，我们决定罗志祥可能也是从河边捡来的， 是不是呢？ 那就要看这首歌的唱的好听不好听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改变，我不能预

All eyes on us, all eyes on us. I wanna scream and shout and let it all out. And scream and shout and let it out. We saying oh, we oh, we oh, we oh. We saying oh, we oh, we oh, we oh. I wanna scream and shout and let it all out. And scream and shout and let it out. We saying oh, we oh, we oh, we oh. Now, rocking with Will.i.am and Britney, bitc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It goes on and on and on and on. When me and you party together, I wish this night would last forever. Cause I was feeling down. 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1.5，我是一斌， 哎，我是 Jerry， 啊，到我们点 名 的时刻， 又 停不下来了。 好了， 嗯，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车友俱乐部，我们点两个好了。 好了，就是恭喜，我得听到电乐才能点得出来啊。 噔噔 ，OK， 看一下车友俱乐部，然后点两个，有彪子、西域天空，还有黄秀丽，恭喜你们！因为今天呢大雾天气啊，大家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啊。 是的，嗯，那还有聆听，然后棒棒糖、小小谢、21 Nico。微笑的大橘子等等，今天早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进行报道了。 嗯，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啊，今天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了，千万找不到路不要下车。 是， 为什么？因为很有可能车你就找不到了，然后呢，这个车找不到，千万不要去找警察，因为可能警察也找不到你。所以就形容我们的路况啊，大家就认认真真开车就好了。 而且 如果呢， 嗯，而且待会我们在玩彬彬有礼这个游戏的时候，你首先看一下路况再跟我们玩互动哈。 哦，我以为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嗯， 就不行把车先扔一边好了，站路边上先拿着手机彬 彬 有礼。对，那如果你今天能抢到票的话，我相信不管怎样的路况都会变得很开心哦。 OK， 稍后就回来。 宝贝，圣诞想去哪里？ 福地广场。 糖果王国， 缤纷来袭， 福地广场圣诞欢乐颂，继缤纷糖果嘉年华 火热上线。 圣诞老人联手滑稽小丑，嗨翻全场。 甜蜜油桶，心愿投递，福地广场让你心想事成。 超炫超酷的 VR 体验，登陆滨海空降福地。 平安夜更有超级购物车，幸运抽奖让您满载而归。 宜城福地广场， 一起圣诞，一起玩。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锁定 MyFM 1.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But I- GEM 就是 Get Everybody Moving， 让每个人动起来的意思。我希望我的音乐就是可以有这种能量给到观众。 幸福的人到现在还很多，至少你不是其中一个，在我退出后，我爱你那么多，所以那么痛。当我发现我挡在你阻碍的途中，我爱做了同一个梦，你转身轮廓，遇难时刻，你的爱永远像那个遥远星球，你是诚实的，我现在明白了，受伤

送什么礼？ 购物卡、美容卡、健身卡、大房餐、演唱会门票，通通送给你喽！ 哇哦，锁定早间6点到9点音乐快速路， 好礼互动单元， 这就是彬彬有礼。 这就是彬彬 有礼、 我是一彬， 哎，我是Jerry。 我 们要开始送礼了，然后怎么送呢？还是一样老套路哈。 嗯，我们先告诉大家，今天要为大家送上的依旧是郝云演唱会门票两张 啊，没错。 开始喽。 Get it, get it. 就是、你知道啦，就嗨起来瞬间怎样了。然后今天我们的问题特简单， 是 Get it, get them 吗？是吗？ No 还是原、 就是、 原套路 原。我今天本来是想 答案都在词里面 问大家，就是这个是来自于哪一部电视剧。可是我想我反复挣扎，太简单了。 对，那你想说什么？问题是什么？准备怎么问大家？ 考大家就是里边的一个经典台词好了。 好， 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经典台词， 对对对， 比如说谁哈、还有谁哈、 对对对，我现在已经想到了。 对，就很多、你只要回答出来一句就 OK 了。 哇， 然后就 太容易了。 对，就是看你能，就是是不是很幸运，然后也考一下大家，看大家对于这部电视剧是否了解，里边到底哪句话最让你记忆犹新。 太经典了。 好，我们赶紧在互动平台当中告诉我你的答案，并且呢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将为你送上是好运演唱会门票两张哦。 没错， 接下来刚才我们不是皇上驾崩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就是关于什么皇上啦、皇后啦、太后啦、格格啦、阿哥啦，对，我们今天早上就走了这种复古风，好吧。 OK 李琦启禀太后，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困。 艾瑞起床了，艾瑞起床，艾瑞起床上节目了。 Lady Go， 说哟，最近一个男神他又演了那个电影，那个里面好帅的 嘞。回来，直播了，直播了啊！ 哼，怎样？我们就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组合。 哦，我们还要为你带来奇葩的 彬彬有礼。 够胆，你就来。够胆， 你就来。 这里是彬彬有礼。 哎， 我是一彬。 哎，我是艾瑞。 哦吼。那今天早上我们刚才问大家这个问题，就是蹦蹦蹦， 来自《甄嬛传》哈。 是，然后我问大家的不是来自于哪一部电视剧，问大家的是里面的一些经典台词。 哎，我就发现今天有很多实力型的听众， 对，有意思了啊。比如说这个有听众就说：“皇上，臣妾做不到啊。” 这是最经典的。 贱人就是矫情。 哦，也很经典。 嗯，还有。怨风如解意，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 哇， 哎呦，还有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 他没少看呐。 以色是他人，能得几时好？ 天哪， 会觉得好像大家对于这个《甄嬛传》的好了解。 对， 是。于是呢，在这么多了解的人当中呢，我们要随机抽选一位了，来，大屏幕滚动起来。 看幸运能够降临到谁？三二一，停！ 恭喜这位啊！一看就是天天看， 哇， 日看，夜夜看。 是哪位听众？ 叫水落娃，你听了他的名字就很蛮诗情画意的啊。 是水落娃哈，恭喜你了。 好的，请在九点之前呢回复我你的身份证的 pos 位、电话号码，还有你的具体领奖地址。 好，抓紧时间回复，恭喜你。 哎嘿、这就是今天的彬彬有礼。 对，没获奖的朋友也没有关系哈，待会儿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半坡文化传媒去购买演唱会门票。 是的， 将有机会获取与郝云合影啊，出席答谢晚宴的机会。 是，郝云在等着你，拨打电话25862688。 对，没错。 继续来听歌喽。

Let's hit it.